涿州市华阳中路热力管网建设即将完工。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开场的第一首歌来自江美琪翻唱周杰伦的心情。很多歌手呢翻唱是本着希望可以在二度诠释当中让歌曲焕发新生命的态度，而另外一些歌手呢则是纯粹为了让自己把那些自己喜欢的歌曲再度演唱送给大家的感觉。江美琪应该算是后者，因为整张每月地专辑里面的翻唱作品让她是过足了在 KTV 唱歌的一个瘾。继续听到的歌是水木年华

老夫老妻。 常常听到伤感的情歌，所以呢，听到像刚才蔡淳佳加上欧德阳那样的声音演绎出了一个甜蜜的小夫妻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也真的会有一种甜意涌上心头。继续，下面是那英。我觉得在签约了福茂唱片之后，她才真正的在流行音乐上找到了她的出口，也成为了她成长为华语歌坛天后的重要一步。这首歌收录在《征服》专辑当中，《放爱一条生路》。 我总听你说着辛苦，患得患失无法投入，你总反反复复到最后，我才恍然大悟，你的身边早有幸福，你拿友情当作烟雾，温柔变成包袱，好自私，你让我痛苦。不爱就不爱，不要舍不得离开，让这个错早点结束，就当它才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是你的鬼自由。